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9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风力也不大，适合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东部地区联络线姚家园西段出城方向、朝阳北路红领巾桥至十里铺路出城方向、建外大街进城方向以及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进出城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路段。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忙应聘。记者调查发现，在新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其中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7个月，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分别43个月和19个月的在职时间，成为闪辞的主力军。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闪辞现象频发？闪辞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大家可以通过FM 107.3收听教育面对面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来收看我们这次节目的视频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这个请来两位嘉宾和大家说说什么呢？那就是毕业大学生习惯闪辞，跳槽为何已成常事。那么在一段新闻之后呢，我们进入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教育面对面的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您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交流。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走进12345，接听市民来电，入学升学问题仍然是咨询热点；北京10家单位成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昌平明年添幼儿园学位2250个，着力提高适龄儿童入园率和普惠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号上午，市教委主任及各处室负责人走进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接听市民来电，解决公众关心的教育问题。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1号0时，12345热线受理市民反映教育方面的相关问题电话是53299件，同比上升8.96%，其中入学升学相关问题为17561件，居首位。从电话回访来看，2018年1月到8月，市教委群众诉求按期办结率94.51%，合理诉求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均高于市委市属委办局的平均水平。 北京天文馆等十个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单位日前被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本次命名是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基础上，经专家评议、实地的核查及综合的评定后确定的。被命名的基地营地要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实践活动课程，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学实践精品线路。各地各校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着力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提高中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记者日前从昌平区了解到，该区将通过推进镇中心幼儿园建设，加快新建园手续办理，同时利用改扩建等措施，实现明年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2250个，提高适龄儿童入园率和普惠率。此外，昌平区还将推进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的建设工作，对符合要求的未经审批幼儿园提供扶持，设立为社区办园点，扩充学前教育资源，力争明年底建成社区办园点不少于50所。记者日前从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北京101中学怀柔校区年底扩建，扩建之后可提供72个班、3060个学位，并增设高中部和国际部。据了解，怀柔科学城将建立公平优质的现代教育体系，采取一贯制、学区制、集团化、教集群、大学建附中附小等优质均衡发展改革举措，引入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结合落地科学城的中科院大学及其他研究型大学，推进新建知名大学的附中和附小。同时，怀柔科学城内的部分老旧厂房还将被改建为博物馆、规划馆，计划2019年底投入使用。网上做实验，虚拟做实验，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助力高校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截至目前，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已经汇聚了超过1000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服务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据了解，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在教育部纲导教育司指导下进行的一项融技术、内容、方式、方法于一体的实验教学新尝试，是在人才培养领域推进智能加教育的新探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思维在全球并不是共识。根据英国进行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上教师最受尊敬的国家排名中，前10基本为亚洲国家，第一名是中国。数据显示，中国教师的地位力拔头筹，81%的受访者认为学生尊重老师，而这个数据在国际平均水平为36%。英国教师处于35个国家与地区排名的上游，高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研究表明，在中国、印度和加纳，很多家庭会鼓励孩子成为教师，但在俄罗斯、以色列和日本，父母可能会劝阻孩子进入这个行业。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毕业大学生习惯闪辞、跳槽为何已成常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收听收看，同时呢关注和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呢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啊，可以收看我们此次节目的视频直播。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忙应聘。记者调查发现，在新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其中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7个月，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分别43个月和19个月的在职时间，成为闪辞的主力军。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闪辞现象频发？闪辞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收到收听大家呢在手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您如果手里有收音机的话也是一样的。收到收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收看到我们这次节目的视频直播，给大家请到两位嘉宾，先请大家呢来认识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庄守建，庄主任好。 那个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另外呢是给大家介绍2017年的首经贸的一位毕业生啊，现任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人事部的干部潘宇，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请到潘宇，我觉得一个是呢他是毕业生的身份哈，2017年呢刚刚毕业，同时呢他现在也是工作了，而且呢工作时间也不长。那么说到这个今天的话题，闪辞大家可能是听说过闪婚闪离，现在呢又有一个闪辞了，而这个闪辞呢相对于来讲呢是针对 越来越年轻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哈，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学生来讲，可能找一份工作呢，不算太难，但是如果让自己满意又有能力胜任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哈，毕业生闪辞大调查导致职场菜鸟们冲动递上辞职信的原因，依次是缺乏发展空间， 然后是工作内容单调乏味，还有就是工资待遇不理想，在认为换工作对您的好处中，有利于更快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这是首选。薪资得到提高或职位得到晋升，这占第二位。这就是毕业生闪辞的一个调查的数据。那么有专家也指出了，在入职之后的3到6个月是工作烦躁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很容易会因为工作的一些不满意啊，产生情绪的困扰，从而呢有 发生闪辞的现象。那我们先请潘宇来说一下哈，因为你也是刚刚开始工作哈，在入职之后的3到6个月，你确实有这个烦躁期吗？ 这个说实话还确实是有的。记得刚入部培训工作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有一些跟在学校学习到的东西啊什么的有些出入，当时也有就是 也有一个怀疑，对于工作的怀疑，对于自己的怀疑，包括对于自己在学校学到知识的部分怀疑，有一段的烦躁期。且这段烦躁期自己也是各方面也想着过，克服也想过，放弃想过，跳槽也有过一系列的想法，也有过闪辞的念头。那你这个心理期望值和你的工作现实工作不一致的时候，当时你觉得既然有那么多的犹疑哈，但是最终 没有采取比如说辞职的这种方式，但认为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吧。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最早沟通的还是想到就是同事，因为我同事可能也在这个公司也好啊，对工作这个岗位啊，工作很久的时间，他们对于这种公司文化呀，企业文化有更强的认识。我想我可能会不会是误解了企业文化呀，对企业有没有一些问，有没有一些 误解，想了解一下更深关于岗位关于公司的一些看法，对于前辈啊多一些沟通，了解这个岗位是否我刚进去做跟他有没有一些出入，还有接下来是如何适应。 你给了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更多一点的时间来了解哈。还有一部分 辞职闪辞的原因呢是家里条件非常好啊，就俗称的不差钱，这样的话呢就是凭自己的喜好啊决定这个工作我是去和留。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庄主任？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提到闪辞这个不能叫观点吧，就是提到这种现象啊，其实我们现在往往会针对95后啊来提。那95后的话，我这个不差钱确实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就是说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生存的主要的一个问题，他们生存完全不用靠自己来工作来支撑。那可能我们往前倒，我们提80后70后甚至再往前，那么你不工作可能你就没饭吃。那现在的这种95后他的父母往往是70后， 啊，七零以后的这些人，那么按现在的情况来说，一般来说啊，只有独生子女一个人啊，然后呢，那个家里这个条件都是可以支撑你。一般啊，我因为我在学校负责就业工作，这个也十来年了，我们经常现在。就业率啊，说现在就业率多高，我们说我们肯定做不到百分之百。为什么？有一些同学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就会说我这个我不想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父母都认为我已经学习了啊这个20年了。 嗯 啊，因为小学初高中再加大学我学习了20年了。啊，我这个太累了，我要休息休息。 嗯。 啊，那个家里又不差我这几个钱儿，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那这个闪辞这种不差钱儿这种观点，啊，如果他因为这种原因闪辞了，嗯，他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种态度，啊，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啊，然后呢，他现在辞职了，他再就业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会面临到很多很多他。无法面临的这种问题， 嗯 啊，那最终导致他可能变成啃老族，我觉得这种几率还是蛮大的。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变成啃老族的话，可能这个对社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了吧？ 那必然的，那不稳定因素， 嗯， 你天天没事儿干，你总得有点事儿干吧？啊， 而且我在想，就是什么样的家庭能够支撑孩子说？好多年不工作，他总是有这么一个阶段，不可能说养一辈子。再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工作的话，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往就断了，那么对他个人的这个成长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是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阅历其实是在工作当中来体现的。那么说到这个年轻人，尤其是九五后，现在可能对于自我的那种感觉特别强，比如说新到一个单位，我的首先要问哈，我的这个工资合不合适，如果说和招聘的时候有一些出入的话，那么他们是首当其冲对这个会有最大的一个反感。 是的，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怎么办？先问问潘宇，九五后哈，潘宇就是九五后， 对对 对， 我是95年的， 对， 还是九五后，算是九五后的尾巴吧。 对， 首先遇到这种工资，就是当我到一个地方面试，可能实习之后，刚接触到这个工作，遇到工资跟面试时间不符的时候，我就想就一定要了解他这个工资包含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是我做这些工作也好，做这些啊附加的产值也好，是否达到我能拿这个工资？如果自己确实没有达到啊，因为自己的原因，还是需要自己努力去完成的。 嗯， 但是如果确实是因为公司可能在面试过度夸大了这个工资，或者过度夸大了这个工资水平的话，有必要去跟部门的 HR 去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会因为这个闪辞吗？ 肯定不会因为这个闪辞，这不是，首先薪资只是一方面， 嗯， 因为这个闪辞觉得太不成熟了，我觉得， 嗯， 对。 好，那这个潘宇还是相对来讲就是心态比较成熟的哈。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工资的问题，有没有啊，或者你身边的那个同学，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每干一件事我都要把它量化，值多少钱？ 身边还确实有这样的同学，确实就觉得这样的同学确实也是工作也可能说是比较细致，也可能说是比较认真，他对于这个工作可能都是觉得相互比较啊，我做了多少，可能其他同事做了多少啊，他开了多少钱，我拿了多少薪资啊，绩效的时候我分了多少，他分了多少，都要。 那他们一般都能够如愿吗？比如说 肯定会有不如愿的。 对，不如愿了怎么办 啊？他们首先有两种渠道，一是也是沟通，他们就我认识的同学，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还是跟领导去沟通这个事情，去究其原因啊，为什么我刚来，是不是因为刚来欺负我，我是个新人，或者我哪做的不好，哎，我明明做了很多，为什么拿这么少的钱，那肯定也会去沟通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可能比较冲动的，也有就是去跟 比如说工资比自己高的，说你到底做了什么？ 嗯， 他就很直接。现在年轻人很直接。 好像现在这是，九五后不能是九五后，九零后可能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那么如果说，潘宇认为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结的话，在日后的工作当中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困扰，或者说周围人的一些观点？ 首先，一旦你有一个这样的思想方式，你没有明白为什么别人比你拿得多，或者说你的工资老觉得对自己的工资不满，一定会对你工作会有一个烦躁的一个情绪，一个就是你工作中肯定不是积极向上的，不是主观的想要去完成，完满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带着气儿的是吧？ 对，反而会觉得这个工作，哎呀是个任务，反而觉得我觉得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还拿不到我应有的报酬，如果带着这个情绪去完成工作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工作质量会有大幅的下降。 那么对于和需要和其他人去合作的这样的工作，可能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工作状态。 对对 啊，其实呢，刚才说到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现在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其实，在年长一辈看来，我们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父母教育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吃苦耐劳啊，然后到工作岗位应该怎么做哈。那当然，现在了没有擦桌子给人家打水这事儿了哈。基本没有了啊，但是，在老一辈人看来，其实就是这种精神是美德，但是现在九五后或者说九零后哈，这些闪辞现象发生很多，可能会跟着这个薪资和待遇有关，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会不会说现在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其实，就是在发生了改变？可能是在我们比如说六零七零或者是八零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了。那么这种转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个我觉得啊，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做大学生，我们做这种就业工作的啊，那么这个可能是代际方面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问题。我多少也可能也去关注或者说去研究一下，那这个肯定啊，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呢，算不算问题，或者说是好是坏，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潮流，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而且可能是也不能用好与不好 去 来 是的 说这个事情。 对，就是那我们说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啊。那个像我父母打小教育我，我父亲本身就是个军人，啊，又是个老党员，一直就跟我，他的观点就是工作第一，包括我刚刚工作以后，如果任何的事情跟我的工作发生冲突的话，他一定告诉我工作第一，以工作为重，然后剩下的事情都不重要，比如说家里啊或等等这些，所以灌输的这些观点呢，给我的话，我的这种观点，比如说工作生活啊，还有兴趣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把工作放在 第一位， 然后呢，那我还要生活，那我可能放的是生活，再往下，可能我再考虑啊，这里头我感不感兴趣，所以我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啊。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会这样选，可能也您可能会另外的一种选法。 但是对待工作，我觉得就像跟您说的一样，就是父辈的教育，就是说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一定是干好你该干的， 是， 然后呢再去说别的。还有就是，如果和人发生一些什么矛盾冲突的时候，就是别觉着我吃亏了， 是 啊。经常我父亲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 就现在我也在遵守这件，就我也可能是一种阿 Q 精神吧，在自我安慰，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吃亏是福，啊，我能吃亏啊，那我其实得到了更多的一个担当，啊，那我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收获，所以这个话我还是很认同的，啊，然后呢，那个现在的这种九五后啊，包括九零后啊，我觉得他们对于工作这件事情，对于事业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刚才我说到的什么生活兴趣啊这些的话，很多人可能开始会首选 兴趣 是的， 对 啊，然后呢，因为他们首选兴趣，那么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啊，给我们的感觉可能更自我一点，这个事情说好 我觉得都是两面的啊、 嗯、 啊，我觉得不评价说好或不好，那么直接的一个情况就是啊，相对比较自我，他会从自己这儿出发，那么就是我不爽了， 嗯， 啊，这件事情让我不爽了， 对， 可能不是钱的问题，可能不是其他的问题， 这时候他可能更看重的是自我的感受， 是，所以啊，之前不也有过一些报道说，有个大学生啊，还在一个很好的企业，啊，那什么企业我就不说了，啊，他发现了他们工作流程中有很多问题。啊，调研了将近一个月，写了一篇非常非常可能很多页纸的一个针对这个工作流程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方案， 嗯， 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建设性， 嗯， 给到领导，结果领导这边一直没有给反馈，他就觉得这家公司对他不看重， 嗯， 就辞职了，啊，就这样的一个理由就辞职了。啊， 其实可能没有得到反馈，有可能是这个单位的企业文化，或者是办事效率等等，或者是人家根本就没有重视，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时间上稍稍的， 是的， 没有按照他预想的这个来，所以其实这个都有可能。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在九五后或者说年轻人的这个心目中，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正能量的， 嗯， 因为他毕竟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让这个公司更好， 嗯， 这是一种。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和大家呢也和两位嘉宾呢一块儿来探讨一下哈，就是说这个闪辞它好的一面在哪，比如说积极的一面在哪，那么有哪些闪辞呢，它又属于是盲目的，是不加思索的， 好的， 这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同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说您的观点。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毕业大学生习惯闪辞，跳槽为何已成常事。 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谁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风力不太大，也适合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忙应聘。记者调查发现，在新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其中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7个月，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分别43个月和19个月的在职时间，成为闪辞的主力军。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闪辞现象频发？闪辞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今天呢，我们关注闪辞的话题，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庄守建老师，以及呢，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人事部，也是2017级的首经贸的毕业生潘宇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闪辞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无法忍受枯燥反复、没有含金量的工作，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如果勉强下去呢，对我对企业都没有好处，不如快刀斩乱麻，还可以把机会呢让给更多的人。大家可以继续啊，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闪辞，什么样的闪辞是可能正常的，属于正常的跳槽，只是速度快了一点哈。那么还有什么闪辞它可能是比较盲目一些的，比如说啊，刚才这个微信上说无法忍受枯燥反复、没有含金量的工作，是不是一个闪辞的理由？ 我觉得所有这种都可以称之为理由，就是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理由啊。而且闪辞我觉得这个可能历来就有，只是现在可能被我们关注到了，因为它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了。 对，因为平均在职的工作时间，95后啊，这个报告显示的是 7个月。 对，这个确实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屁股还没坐热呢，我就走了。这个 90后还19个月呢， 是 到95后就已经是7个月了。 对，我是80后，我已经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部门，我已经工作了16年了，我没有换过单位，没有换过部门。 我也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从事着是一样的工作。 对，对。那刚才说到理由这块的话，我觉得肯定他这个理由更多的可能是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 嗯， 啊，那我觉得那个好不好？其实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哈，这个所谓的闪辞的理由，因为产生闪辞的这个原因我们要去研究一下，或者说去分析一下的话，有一些是可能是职场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就是你所受雇的这个公司这边的一些原因。刚才您之前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关于工资不符合呀，甚至招聘的时候我跟你提了很多，开了很多条件，到你一来 没有兑现， 没有兑现，那就感觉好像我被欺骗了一样的。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离开，我个人觉得离开，还是正确的。因为那一个不诚信的企业，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企业你离开，你是没有任何，你不要有任何觉得可惜。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提醒啊。那么那个，首先我们是避免，我们要避免。找到这样的公司，对，那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多一些这种信息的这种了解，那么知彼嘛，这个公司的前面呢，或者说多找一些同事，这个公司的同事，甚至找一找有没有校友，他们去聊一聊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就很容易的可以去避免，如果要出现的话，那我作为学校的这个就业老师，我可以说啊，如果是首经贸的同学，哪怕你毕业了，你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欢迎你来找学校寻求帮助。那么学校不仅是为在校生，也为毕业生服务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执法权，或者说怎么样的，但至少我可以告诉其他人，或者我们也有个圈子，我会告诉圈子里的其他高校某某某公司，它是有问题的，请大家注意。那么我们 到下一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已经不在你们这个招聘的单位范围之内。 是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黑名单一样的这样的，就是我们用我们这样的那个办法，我们可以集体来抵制。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那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说是马上要找工作呀，或者大学生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一定不要去有担忧啊，觉得我很孤立又很无助，那么可以去自己的母校去寻求帮助。甚至我觉得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我们国家的这种劳动法还是很完善的啊，那么你有合同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仲裁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不是说我走， 我可以有办法啊。那潘宇认为还有什么可以是闪辞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合理的理由来说，可能自己对于这个工作全方面的思考，可能觉得就像第二个微信好友留言似的，确实不合适，确实不合适， 反复， 对，不是枯燥反复，可能各方面觉得 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工作， 对，确实不合适，还确实是 快刀斩乱麻 也是个好方法， 让给别人。 对对对， 我们又发现一条短信啊，是啊，如果发现工作真的不适合自己，盲目坚持也是不可取的，辞职也是一种合理行为。 就我挺同意的， 对， 这个如果你不能忍受了，那而且只要是你充分的，三思而行的。不是那种冲动的，因为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三思，你忍一下，再忍一下，你三忍都忍不过了，那就无需再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自己内心的，我觉得这个只要是类似于这样的理由，我个人很正直， 觉得可以哈。 是， 什么样的闪辞就是盲目的呢？就刚才您说的冲动的，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是，然后还有的话，有一些人可能怕难， 怕 累，甚至之前我有个学生那因为其实他去了银行，蛮好的工作，但是因为可能沟通交流，刚才 不是 潘宇一直在强调，遇到问题以后找同事、找领导， 找其他人去沟通，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你不去沟通，光是自己去解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判断或者这个决定有可能是不一定是对的。 嗯，也有不少学生说跳槽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嘛，跳一跳才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寻找。有些人就会越跳越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称这是一种试错法来选工作。这种成功的把握您觉得有多大呢？他也在摇头。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对于自我的认知。 嗯， 你对自己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你是否盲目自信了，盲目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啊，企业可能对于这些基本工作不适合你，还是觉得自己各方面来说呀，就是说企业对你的工作你不满意，还是你确实只能先从基层做起啊，咱们一点点往上做啊，可能如果是盲目对自己认知 盲 目自 信 了啊，可能对于你接下来的工作你试错可能就一错再错再错。 张主任有没有感觉，就是现在的95后或者是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就是整体上都对自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认识和评价？ 是会的，会的， 是吧？ 自己肯定觉得，就是我觉得，反正这个好的一点很自信， 对。 但是过于的自信，我觉得他就不对了。 嗯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跳槽是很正常的。 嗯 啊，那对于闪辞这个事情，我个人的观点，我也是认同一个网上的一些观点，就是闪辞是可以被理解， 嗯， 但是不能被纵容， 嗯， 啊，你闪辞 OK， 但是的话不能说你总是闪就一定有问题的， 嗯，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对你有一次闪一下， 嗯 啊，那么你说出一个很充分的一个理由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嗯， 但是你要是闪了一次，过了几个月你又闪的话， 嗯， 到了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因为你第一次闪辞过了，你肯定有过相关的这种经历了，你就应该知道你要什么。 嗯， 那你再找的工作就应该是你要的吧。 嗯， 你再闪，那就说明你可能 没有思考过。 是的， 就是为了闪而闪。 是，然后 对自己职业缺少一些规划 了。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其实从一些职业的这种规划来说，我们从职业生涯规划来说， 嗯， 很多这种在企业的啊，特别是一些私企外企啊， 嗯， 实际上跳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个人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职位晋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这个但这个也是要谨慎使用啊。那么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在一个地方按部就班的啊， 嗯， 那可能我相对来说忠诚度比较高吧，啊， 嗯， 那个，所以闪辞这种方式，说是给家人说我这是来试错， 嗯， 我这是来怎么样怎么样， 嗯， 反正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嗯， 那这个张主任是80后哈，可能性格就相对来讲比较稳了，因为有家庭啊，有责任在。 是。 那么作为95后，比如潘宇，你现在还单身啊，这个也没什么负担。你会认同张主任的这种看法吗？我要在一个单位里稳当的待个十几年再看看。 就我来说，我觉得部分认同吧。就是这个，首先一个企业它也会变，它不会一成不变。当企业文化呀，跟你可能某个时期不匹配的时候，你也会考虑是否选择离开。但是这个不叫闪辞，这可能就是合理的去选择辞职。只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啊，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对于自我认知比较强的话，我觉得辞职都是没有问题的。 95后的这个孩子，因为很多对他们来说都是未知的，都是新鲜的。那么对于80后、70后的人来讲，对这个企业文化已经深深的了解，并且可能已经融入到这个当中，可能这种在出走的机会就要相对来讲低了很多。 对，刚才我说到了，我一直没有换工作，换单位，其实不代表 不想。 我认同，就是我也并不一定。现在我反过来来看，其实我也并不认为我这种选择一定是最佳。但是已经过来了，那我可能这是一种经历。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想法，就自己一直对于自己的生涯，对于自己的事情有一个规划，这是非常对的。就是太过于频繁不对，但是在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去思考，只是去我就可能就是混日子，我觉得也是不对的。我这个可能是有一点点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啊。 不特殊。 不，您可能在比如说在栏目啊，在各方面，其实您也有变化。我呢，其实在刚才说的，在一个部门我没变，但是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是在变的。 工作内容不断在变。 对，我做过招生，我做过学籍，我做过就业，我现在又负责创业。 对， 其实我实时的对于我自己的工作嘛，哪怕是同一项工作，我在每一年的话，我也会要求要有创新，要有改变。所以这个不代表说我是不变的， 所以有时候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有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人家说婚姻是什么，人老一辈说就在婚姻当中修修补补哈，有的人说那就离呗，是吧，坏了就不要了。那其实我们工作当中也一样，我就特别认同庄主任刚才他所说的，一个人从事一个工作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终身，不代表说他就是枯燥反复，其实每一件工作里边就像您说，他都有新鲜的东西，都有你需要学习的，你要提高的在里面，你才能把你这份工作做好。 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了，其实潘宇还有一个身份哈，其实也是这个人事部的干部哈。 他负责招聘。 对呀、 负责全链条。 对，就是 HR。那我看到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小故事，说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经理，他就说现在大学生心里也比较浮躁，然后期望值又高啊，如果这个遇到领导批评呢，抗压能力比较差，然后经常是一声招呼不打，这人就没了，说很不负责任。所以说呢，这家公司呢有了这类事件之后呢，取消了应届毕业生的招聘计划，不再决定把应届毕业生列入招聘的对象了。你从事这个工作哈，这个岗位，那么如果说大学生刚入职就会跳槽，会给单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一个影响就是这个岗位空缺，长时间的空缺他可能刚融入到自己的角色，对于这个岗位有一定的了解，做一些基础工作，做这个岗位的螺丝钉了能进行开展一些简单的工作了可能过一段时间走了，这岗位有一很长时间的空缺， 人家还得再重新去招人， 对， 重新教他。 作为我来说，至少4到6个月还要重新招人招到一个合适的人，还要他融入适应工作至少半年以上。 遇到的这种问题多吗？ 对于我来说会有个别案例。 他们单位性质来说相对会好一点。 好一点。 对，能进到他们单位的这种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比较珍惜。 珍惜的哈。好，微信平台就有说，如果一定要辞呢，说不要闪辞，要移交好工作，提前的跟单位提出来，让人家有个准备。这样的做事方式呢，对自己的以后的职业或生涯也会有好处。我觉得这个是很客观的哈。 对对对。 那么说到闪辞，我们就如果说到个人的话，将来如果闪辞多，就像您说的一跳一跳一跳的话，对于个人的诚信或者他再次求职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履历上会体现出来吧，你们会看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单位待3月走了，在那个待5个月走了，首先那个印象会打折扣吗？ 对，首先就从个人简历来看，你这个3个月说明他这个忠诚度不高。面试这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白他为什么3个月走了， 就会问你为什么走。 对，一定正面的侧面的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事情是否是企业的原因还是他个人的原因，一定要去剖析他这个问题。如果说最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可能对于这个企业不是非常重视，那可能我可能把他招进来，他也会有这种不忠诚的这种行为。所以在面试一定更加希望能招到那种可能在一个单位长期工作的，至少3年。 对单位其实还是喜欢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老员工他所有的磨合的都会很好只要我们保持进取的心态单位还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样的。 对，然后他这个我觉得问题其实关于跟上个东家怎么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想多说两句，就真的一定要慎重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其实现在区块链技术大家提的会很 多， 那可能更多的现在一说区块链都会跟币什么这个比特币什么有关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像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我们圈里的一些人，我们大家现在在研究区块链跟人 跟这种人力或者说是跟招聘跟人才这块我们在考虑这方面的一个连接，也就是说以后有可能一种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这种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履历实际上是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里面， 嗯 啊，你的每一个节点，你的每一项技能，你的能力，你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经历都是有人给你做背书的， 就是职业诚信。 对对，所以就是你如果包括现在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技术的话， 嗯， 有背调啊， 对， 嗯， 那比如说到了一定层级的话，就是你上一个东家的话是谁，你得连续的， 嗯， 你不是连续的，你得说明你不连续你这段干嘛去了， 嗯， 那你写了那个单位名称我可以去调查你， 调查 啊，那如果你是直接甩下就走的那种的话， 嗯， 单位能说好话吗？ 对，人家肯定如实相告啊， 是是是，所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其实这个也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问题， 诚信的问题。 那这个在工作当中其实很被看重哈，所以大家就刚才张主任这个提醒，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哈。所以说别没事就闪辞，后面有很多的影响，其实在你以后的这个求职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那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作为高校来讲，可能在这方面更是应该把这个工作前置，是吧，比如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您从事的是就业指导方面的，肯定在这之前就要告诉学生们我应该怎样面对未来的职业。潘宇上来就说过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是 这个时候在大学就已经开始了。 对的， 嗯，首经贸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多的课程吧？ 其实不止我们啊，那我肯定对对对，正常来说，每一个高校，就是我们国内每一个高校，每一个公办或者说是民办的这些学校都有就业部门。 嗯， 啊，那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会从大一就开始，对于大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嗯， 甚至现在啊，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针对高中的同学在做职业生涯规划了，啊，就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往前前置。 那您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哈，能够让这些同学真正的意识到这个规划对我后面是有用的，而不是说我只是上一堂课呀等等。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您问的就很专业的问题了。 因为我在忽然想到，因为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之前不都要上一堂课吗？给你弄很多什么事故啊什么的，告诉你这个开车要怎么样。 是。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弄一点什么？ 就是因为从生涯规划这块的，我们会确实就比如说简单的来说啊，知己知彼。 嗯。 啊，找到行动的方案，然后随时去看你这个方案是否正确。我说的比较通俗，其实这是有很专业的人在做了很多年的这种研究，那种专业的东西我也说的，今天这个说起来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就点到就行 啊。就比如说你首先要了解自己，大家都说可能没有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其实不一定 、 对，所以你要了解自己，关于自己的那你的兴趣，你的价值，你的价值观啊，你的这种那个能力，你的素质，以及相关你自己身边的一些资源啊，这些你都是否了解？ 哦，您指的是一些比如说测试之类的是吧？ 有测试 的， 有测试， 第三方的， 对，有测试，也有学校的辅导，这些都是可以。有很多套路和方法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的。 我明白了。其实我曾经上过一些课哈，就是我忽然发现一些同学在一块儿，他们说出来的他们眼中的我和我自己认为的我是不一样 的。是 的 是的， 我很惊讶。 是的是的， 嗯 啊，就是类似于您刚才说的这种，其实多去有这个意识去努力的了解自己。然后呢，我说知彼就是了解职场。那么职场会包含行业、公司、岗位等等这些。比如说，对于这个岗位，我们就说岗位，对于岗位，你有哪些要求啊？是哪些能力是可以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那这些你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找我的能力和那个岗位的这种需求是否能匹配？这我们叫人职匹配嘛。你能匹配得上，那就说明你去了以后，你能很快的适应，而且你会也会得到重视，啊。然后那为了这个，这些都清楚了，我是否完全满足？那我可能不足的话，我就制定一个计划，啊，我怎么可以去满足啊？ 然后等等，这就是说我们制定一个方案嘛，然后随时再看看我这个方案是否方向是正确的。 嗯 啊，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规划的一个方式。 就是、所以说大学生上了大学哈，每一个学校都有类似相关的课程， 一定有的， 一定要好好学，免得在踏入职场之后再去现去补课。 对，学校都是免费为大学生提供的各种的这种无论是工作坊啊、讲座呀，还是培训呐、啊，还是咨询呐、啊，一定是特别多的，就看你选不选，利不利用这个资源。 而且通过和高校的一些就是就业指导的老师啊，包括庄主任在一块儿聊天，就会觉得好，这个老师真的是掏心掏肺的跟你说啊，所以说一定要珍惜这些好的资源和机会。那我们请潘宇呢再来说一下，作为这个大学生来讲哈，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对工作的这个心理预期，同时呢刚才你说了正确的评价自己，做一个自我剖析。 首先我觉得正确的一定要知己知彼，就像刚才庄主任说的知己知彼。像我们高中其实就有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好比说你的模考成绩就是你的能力值，你的分数就是能力值啊，你的兴趣，你对哪些大学学校感兴趣什么的，就是你的目标啊，你离目标能达到目标距离有多远，这就是努力的方向啊。这是高中做的，到大学就更不一样了，企业更多了啊，你对自己你个人上大学之后你也更复杂了，对吧？对自己认知，就像刚才庄主任说的，是否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自我认知，如果不能达到自我认知啊，其他人帮助你，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帮你做到非常好的认知之后啊，对于可能像我们学校啊，庄主任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资源， 还是叫老师吧，我觉得 提供非常好的资源啊，比如说这个企业这个岗位，哎，你去尝试一下， 对 啊，这个可能对你来说，就我们认知你来说，你比较适合，你去面试，这样就很有目的性， 对。 自我认知一方面，当然老师的帮助也是一方面。 态度决定一切。 对， 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呢和我们一块来聊闪辞哈。热爱事业和尽职尽责呢还是不变的职场伦理哈。不过对于事业的热忱呢并不等于对某家单位的留恋，如果是不合适的岗位哈，更换也不代表对工作的懒散和懈怠，所以呢大家谨慎的去抉择，也希望我们的大学生们能够把职业规划呢做好，也迈出个人成长当中呢最关键的那一步。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教育面对面呢就到这儿了，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系列，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雨晴才让生命更嘹亮，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风还物鬓，更平添伟地，点缀些翠玉丹霞。莫辜负四维香道，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旗楼船，唐标铁柱，宋徽玉斧，圆胯格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雨，便断节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处书中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德峰为您诵读的《大观楼长联》。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云南省玉溪一中的石海涛老师为大家解析《大观楼长联》。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大观楼长联》。在昆明城西南的大观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大观楼，它毗邻滇池草海北滨，与西山隔水相望，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这里除了有优美旖旎的自然风光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悬挂于大观楼正面的一幅长达180字的楹联，它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那它为何有如此高的赞誉呢？而这幅楹联又是作者在何种心境下写就出来，并要表现什么样的情感呢？又具有了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呢？今天我们来一同赏析一下。古人云，知其人，习其句动。这幅长联的作者名叫孙然，是清代康乾时期活跃于云南的一位布衣诗人。他字然翁，号宜安，祖籍陕西三原，幼时呢随父流落昆明，于是成了昆明人。这幅长联的作者又他有他的传奇经历。据说啊，他参加童子试时因不愿忍受搜身之辱，愤然离去，从此呢不再仕进，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平民。而对于饱读诗书且受文人视而优则仕传统思想浸染的他，则表现出他的铮铮铁骨和耿介不羁的性格。主动选择了绝缘于仕途的他，生活呢也必将十分清苦，以至于到了晚年他不得不靠卖布为生。但冉翁呢却平淡自守，保有精神的自信乐观。他最钟爱的花是梅花，并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这大概是受到了南宋大诗人陆游一树梅花一放翁的影响，不仅很符合他的性格，更体现了他磊落旷达的襟怀。那关于他的诗词古文呢，昆明县志也是有记载的，称之为豪荡不羁，这也是他性格在作品中的反映。但是很可惜的是，他生平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散佚了，而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正是这幅大观楼长联。还是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幅长联吧。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开头这奔腾流动的句式，读来真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更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诗人登上大观楼，放眼望去，500里绵延的滇池之水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他们争相奔涌，竞相献蝶，尽收诗人眼底。 视野如此之开阔，景象如此之雍容，诗人不免意兴豪荡，欣喜之余敞开衣领，推高头巾，他又自由畅快地享受着无边的壮阔之境。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豪迈，就是这样的气象万千，尤其一个喜字，可谓奠定了上联的情感基调。古人呢，有登高望远抒怀的习俗，如刘勰就有睹物兴情的记载。诗人的浩荡情怀呢，一发不可收拾，诗人的欣喜之情啊，溢于言表。我们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看，东乡神骏，西筑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运势，何妨选胜登临。一个看字同龄，东边是昆明东面的金马山，它就像一匹昂首奔驰、俊逸出尘的神马。西面是望之飘渺的碧鸡山，有凤来仪，又遇高柱离去。北面的蛇山蜿蜒逶迤，南边的鹤山像一只白鹤亮翅飞翔，构建了一幅辽阔而又富有生机的画卷。面对如此美景，诗人发出了热情的呼喊，文人闲士们何妨在这晴好的日子里登上这些美丽的地方，悠游畅快地放纵心情呢？诗人的喜悦之情是呼之欲出，溢于言表。诗人由远及近，在纵笔挥毫奇俊秀美的山色之后，诗人荡开一笔，描写滇池的水上之姿。你看，趁谢雨罗舟，蔬果就风环物鬓，那隐隐约约偶露峥嵘的是隆起于水面上的岛屿啊，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像螃蟹，有的像螺壳，还有的像美女的发髻，在滔滔的海风中裹挟着梳洗着，更有漫天的绿萍与芦苇飘荡在水面上，定睛望去还能看见芦苇掩映下斑斑点点翠绿的鸟，以及水天相接处烂漫的红霞。真有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之感。如此令人动容的美景，诗人不禁又一次纵情驰骋，思绪翩跹，忍不住又一次大声呼喊，莫辜负，不要辜负这大好的湖光山色啊。以此行此景，让他又联想到在那丰收时节，滇池两岸迷望的甜甜的香稻，想起碧空下万顷洁净的沙滩，还有夏秋时节满池的荷花，满眼的袅袅轻浮的杨柳，如何不叫人流连，如何不叫人沉醉呀、啊、这上联真可以是浓墨重彩，激情澎湃。而古人都是诗言情，诗言志，那我们说这样的这首对联呢，它同样呢，我们说是登高之作。那登高呢，有这样的几种情感，悲秋伤春是一类，发思古之幽情，感怀历史沧桑，凭吊古人是一类。第三类是怀人怀乡之作，第四类是抒发国家身世之感。那我们这首诗到底是哪一类呢？我们来看下联。下联纯写史事，咏史抒怀。一开头，数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灵虚叹滚滚英雄谁在，读来仍然是这样的汹涌澎湃，让人想起杨慎《临江仙》当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又让人想起苏东坡《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那些英雄豪杰而今都去哪里了呢？总有一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之感。诗人用了一个想字，想汉席楼船，唐镖铁柱，宋徽玉斧，元胯戈囊， 诗人引用四个典故。哪四个典故呢？我们来一一来看一下这四个典故。第一个，汉西楼船的典故。汉武帝派使臣来到西南地区，意欲打通张骞所报告的从四川通往印度的商道。然而使臣一行在洱海地区被白族所阻，使臣于是回到长安向武帝报告，并说洱海很大，昆明族十分强盛。于是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昆明池，置楼船，习水战，准备征伐昆明。这就是汉西楼船的典故。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典故，唐彪铁柱。那在唐代呢，那时吐蕃的势力很强大，占据大理的部分地区。景龙元年，唐王朝呢为恢复对滇西的控制，派唐九征为姚道讨击使，率兵讨伐吐蕃，在洱海地区屡战告捷，恢复了统治。为纪念唐军的胜利，唐王朝在大理地区筑铁柱以济功，而当时的铁柱呢，而今仍然矗立在大理弥渡城西的铁柱庙。那第三个宋徽玉府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相传啊，指宋太祖在乾德三年，大将军呢，王全斌已经平定四川，想乘势一举攻下云南。那太祖啊，有感于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于是对着地图以玉府沿着大渡河一画，说宋与大理国以大渡河为界，大渡河以外的地方宋王朝就不要了，这样啊可以保证国家没有西南的边祸。那开国皇帝的想法呀，真可谓是既大气而又良苦用心。然而啊，边祸永远不可能平息，绵延了300余年的宋王朝日薄西山，北方蒙古贵族啊虎视眈眈。公元1253年，忽必烈亲率中路大军从木里出发，经宁浪到达金沙江，乘坐皮筏渡江，最终攻占了大理，进而迂回包抄了南宋，完成了统一大业。这就是袁跨阁囊的典故。那诗人这里连用四个史实，都和云南有关。历史上的这些赫赫的英雄人物，他们建立了伟烈丰功，何等的居功至伟，何等气概一世，又费尽了多少移山的心力啊。但是诗人接着荡开笔墨，轻轻一转，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诗人此刻脑海里一定涌现的是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诗句。历史的帷幕像暮雨朝云一样，很快拉开，很快又合上了。那些英雄光辉的足迹，而今只剩下断节残碑，又伴着袅袅的苍烟和落日的余晖呀。最后几句，诗人似乎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啊。历史上的雄才霸主们，他们赢得的不过是基础稀疏的钟声，半江瑟瑟的渔火，两行凄冷的秋雁和一枕清寂的寒霜啊。意象如此的清冷落寞，与前面英雄的伟业丰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英雄们就在这样悲凉的情调下谢幕了。诗人似乎在说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但我们分明能感觉到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人似乎都显得如此之渺小啊！这种情感应该表现的是对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沧桑和对现实生活些许落寞的感伤啊！不由让人想起辛弃疾《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当中的诗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更有那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落寞与感伤。 下联就这样结束了。他写尽沧桑，又余音绕梁，人们禁不住继续追问，诗人何以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大观楼长联是乾隆年间名士孙冉翁登大观楼所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长联观物写情，内涵深刻，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天下第一长联等。长联挂在500里滇池岸边的大观楼，前200多年，滇池大观楼与黄鹤楼、岳阳楼及滕王阁齐名，并列为我国四大名楼之一。这幅长联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古人云：“诗歌何为事而作？”那这幅对联又有怎样的写作背景呢？公元1765年前后的清朝统治下的国家，官场腐败，官员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在边远的云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满族统治者的残暴行径更为的突出。那诗人作为一介平民，清醒地认识到作威作福的封建王朝必然衰亡的规律，似乎在有意在告诫统治者要仁厚爱民。其实他也表现出诗人灵魂深处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啊，始终未曾改变。那关于这幅楹联呢，还引发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说相传呢，道光年间呢，云贵的总督阮元也是一位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硕学，他读到这幅对联的时候，显然察觉到了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的嘲讽意味，于是他把这两句话改作篡掌蒙裘、费尽移山气力。意思是说呀，少数民族反抗大清的统治简直是自不量力。那阮元一改呢，使长联的主旨由否定封建统治而变为维护封建统治，把矛头直接对准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力量。那阮元改动长联后，就引来了滇中士人的反感，有记载称滇中人士颇多繁言，以致后来社会上生出这样的民谣：阮烟袋不通，萝卜韭菜葱，善改古人对，笑煞孙冉翁。看来是非公论，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一首180余字的长联，回荡的是悠游的风光，沉淀的是千钧的力量。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赋予这幅长联的千古的魅力呢？那它在艺术和思想上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呢？首先是对仗的公正。楹联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高雅有趣的文字活动。它在形式上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合。那在这方面呢，这幅长联呢堪称典范。你看，上联一喜一看，下联一叹一想，上下联对仗非常的公正，每一联中间的四字句构成一组排比，接下来的骈句两两对应，参差中富于变化。所以啊，整幅对联行文既有一气呵成、奔腾流畅的动态之美，又有骈散错落的参差之美。其次，于艺术上的精心构思，所谓情景交融、绘景叙事，上联之景是自然的，是波澜壮阔的，是奇峻生动的，也是舒缓优美的，一派喜洋洋的情调。而下联之景呢，也是自然的，但多了几分历史的沉重和沧桑之感，景物成了史事的衬托。在上下两联的对比之中啊，人们不免会感叹自然之美好，人世之渺小。永恒的是自然，无奈的是人世，丰功伟业和苍烟落照的对比中，历史的兴亡之感呼之欲出啊。最后， 是思想上的震烁古今的力量。诗人以纵横古今的气魄，揭示出封建统治阶级必然衰亡的规律。那他虽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下层百姓的力量，也远没有达到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者这么高的认识境界，但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无怪乎一代伟人毛泽东读到这幅长联大加赞赏，用了八个字：别创一格，古今未有。这便是我们今天对这幅长联的赏析，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放肆道，走雨落宿命交，人不灵谁定风骚，我却只为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